让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 啊，珊珊，对， 透露着喜悦的心情， 透露着喜悦的心情啊。 要告诉一下我们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啊，我们收听方是非常简单，就是 FM98.2 或者是 AM927。 那如果是想观看视频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是吧？ 没错。 点击关注之后呢， 给你乱录、 对，就在这儿啊、就可以这个点击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里的画面，还可以发送任意的内容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没错、 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起来吧。 那刚才就是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通道打开之后呢，珊珊就首先给大家直播了一波这个直播化妆，是吧？ 我其实还没画完呢，你知道吗？怎么这么快就开始直播了呢？我会边直播边画。 今天是2月12号，是农历的腊月27。这一天呢，按照风俗会宰杀自家的家禽和挑选啊这个年货。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我们先来说天气，今天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8度，空气质量优。今天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大家出门仍然要注意防寒保暖。然后另外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对，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互动率高的朋友圈有哪些？ 互动率高的朋友圈， 对，有的时候其实对女孩来说，互动率高的朋友圈就是你发了一组美照的时候， 啊， 特别明显。 对，但是我，但是 他根本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 就大家 只要照片够好看， 哎，对， 一通点赞，一通评论， 只要人长得够好看，照片长得够好看，啊，就是会大家疯狂点赞。 是，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你平时的生活当中，哪些朋友圈的内容呢是互动率特别高的哈？我和宠文在直播间里等待着大家发送来的非常有趣的朋友圈的内容，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观看青年计划”和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刚才在我们的花椒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里啊，看到小梅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大拇指，然后小太阳跟我们打招呼，早上好。哎呀，小梅早上好，够早的啊，不知道现在放假没有。有 很多人都放假了。 对，很多人都放假。其实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感觉到就是并不像往常的周一的早高峰啊，路上的车没那么多。 对，明显是车流量变少。 哎，没错啊， 本来我以为我今天会迟到的。 我的天 哪，那得亏大家都放假。 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过年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过年期间呢，大家可以逛阳庙会，异域风情与老北京特色交相辉映。阳庙会将会在石景山游乐园启幕，时间是正月初1到初7。据了解呢，今年的阳庙会是看点多多，包括小丑营地、奇妙派对、萌宠亲子乐园、百名啊留学生、新春大联欢、四海 同春五洲寻梦花车巡演等众多活动的内容啊，然后呢还有浓郁的拉丁风情也会成为本次杨庙会景观的一大特色，市民可以在彩色玻璃长廊当中感受拉丁奔放的热情。 哎，是说到杨庙会呢，既然是杨庙会，肯定就是洋味十足了。它会集合这个老东华门的经营商户，重现东华门夜市的盛况，包括这个老北京爆肚、冰糖葫芦、天津驴打滚、面茶、糖耳朵以及蒙古烤肉、台湾这个沙茶、大鱿鱼等齐聚杨庙会啊，反正就是中西合并，怎么着都能吃饱喽。 啊，怎么着都能吃饱。然后呢，这个庙会啊，因为是咱过年期间嘛，为大家服务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更多的年味儿，所以呢，门票价格哎不贵，10块钱。营业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提前登录北京石景山游乐园的官方网站进行购票。 对，我想想，今儿是2月12号，然后今天还有3天就除夕了，对吧？ 今儿是27嘛。 对， 27、28、29、30，对，27、 可以安排起来春节期间的活动了。大家想要去做些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除了这，比如说逛庙会啊，还有哪些特别适合春节期间合家欢的一些行动和活动？ 珊珊过年的时候准备都干点什么？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啊，要出国去？ 对，今儿晚上飞机 啊，今儿晚上飞机。哎呦， 对，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回去收拾行李。 好的。 然后我就颠了。 颠了啊！然后其实就是过了年之后， 啊，朋友再见。 哎，对，珊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很多熟悉珊珊的听友、网友，包括你的众多粉丝们，也要告诉大家，其实今天是珊珊在北京青年广播的 最后一 期节目 了。 要不你先整两句。 很开心。 大家都对你有很多的不舍，你居然说很开心。 伤感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小阵儿 啊，就是你的那种就是思维反应的那种神经就是还比较滞后一点，是吧？可能 现在是有种哎呀终于不用上早间节目了好开心的。但是很开心，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可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时间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早高峰是一个挺难得的陪伴。我发现其实很多喜欢听咱们节目、喜欢听咱们频率的这个朋友们，都是觉得我们是给了他一个陪伴的感觉。 没错， 我的确陪了大家很开心啊，我陪得很开心，我也想休息一小阵儿。 对，短暂的， 每天早上早起太累了。 对，短暂的休息之后啊，说不定就是年后呢，就是珊珊可能也会时不时的经常回来 上个夜间节目。 对，上个夜间节目。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段跟大家见面啊，大家会看到可能另一面的珊珊。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啊。无线上网已经覆盖到公共场所，今年将会推出 5G 的试点啊，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们应该也关注了这方面的消息，因为对大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网速快了嘛啊。北京提供无线上网的公共场所已经覆盖到了各区啊，总数达到了1000多处。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呢，北京市开始提供了买北京啊这一免费无线上网服务。据了解呢，城市道路、办事大厅还有很多公共场所覆盖最广，而市民最喜欢逛公园和博物馆的啊这种免费 WiFi 还是相对来讲覆盖的少一些。那么怎么登录这一 WiFi 呢？选择买北京这一无线网络，点击进入，在用户登录区呢输入手机号码，然后点击短信获取密码按钮，登录密码就会自动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之上。 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这个北京5G的试用基本上已经是做好准备了。我们这现在是在等着国家颁布相应的标准之后呢，就会正式的走入市场。目前呢，北京已经在怀柔试验场对于5G网络进行相应的试验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上网越来越方便了。你看现在公共区域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公共的无线网络，但实际上我去过很多中国的城市，他自己说他有一个这个网络，比如说买南京，我的南京，爱南京。反正不大好用，我们也是也这个拭目以待，看看北京的这个公共的无线网络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平时上网的一个需求。不管怎么样，网络社会肯定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嘛。然后包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你知道5G可能真的是很快吧？我之前我叫珊珊嘛，然后导致我经常迟到， 姗姗来迟是吗？ 然后经常这个有拖延症，有一次我就发了一个那个朋友圈，我说我想改个名儿，要不然的话我老觉得我得迟到，我觉得是不是特别这个受影响，是被名字影响的。然后后来网友就跟我说这个，要不然你叫5G吧。显快，我们也期待这个正式铺用到我们这个公共区域的互联网无线网络，真的可以像说的 5G 我们想象中那么快，给大家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没错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一部电影啊，相信很多网友和听友朋友们也都在关注啊，并且 期待已久啊，应该可以这么讲啊。电影《唐人街探案二》即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这是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强、刘昊然、肖央等主演的喜剧探案系列电影。啊，最近呢，片方也是曝光了一组终极预告，一直捂着的案情也露出了冰山一角，破解一桩连环杀人案成为了世界名侦探奔赴纽约的主要目的。电影当中呢，唐人街教父悬赏500万巨额的美金寻找案犯，引来全世界的名侦探齐聚纽约，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对，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顶尖侦探，肯定特别期待。其实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过年期间就是贺岁档上映的电影， 哎，对， 因为而且主要是跟家人一起看，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来看看哪些这个脸庞会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跟全家人一起去观赏呢？除了这个刘昊然、戚夫木聪、尚宇贤这样排名靠前的顶尖侦探呢，还有像肖央，就是筷子兄弟的那个肖央，是排名第1998的后进生。预告片当中呢，肖央一口唐山方言分析案情，逗笑了很多，对，唐山的，逗笑了不少观众，感觉不大对是吧？纷纷表示说这个新角色一秒入戏啊，跟第一部当中的昆泰完全不一样。据说呢，肖央还特意学了唐山话，新角色很值得期待了。那除了身怀绝技的侦探大神们呢，唐人街探案二中女警察刘成宇、富豪王迅、功夫达人袁华等角色也加入进来，为电影注入新的笑点和看点。 嗯，这部电影我是非常期待， 我也很期待。你为啥特别期待？ 我要去看宝宝啊。 哎呀，对对，宝宝必须支持，是吧？ 对，必须支持一下宝宝。 是不是还有这个陈思诚？有吗？ 对，对，编剧指导嘛。但是他会不会出演？哎，这个好像 是吗？正好去看一眼，会不会出演是吧？ 对对对，然后看看宝宝最近有什么啊，这个不一样的变化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歌啊，叫做《好心情》。过年了嘛， 开心啦， 开心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其实每天我们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对嘞， 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已经接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他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的徐怡恒老师。小徐老师你好，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怡恒。 啊， 大家好。 对，小徐老师现在已经是其实啊处于一个放寒假在家啊，就是也是准备过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也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在你的家乡有哪些过年的风俗。 那我是浙江衢州人。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是非典型的浙江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不是靠海，和温州啊、宁波那些地方不太一样。 嗯。 靠近江西了。然后我们衢州呢，我们家的风俗是这样的，就是在大年三十那一天啊，我们是不吃午饭的。然后呢、会在家里吃猪头肉。 嗯， 对，这个是很早之前都会准备好的，然后会腌制一下，然后会就着白萝卜吃啊、然后午饭就不吃了，就中午就吃这个。然后我们的晚饭呢会很早吃，就比如说三四点就开始年夜饭这样、然后会一直持续很久这个年夜饭。对，我们大年三十是这样。然后正月初一呢就是要去最亲的人的家里，比如说奶爷奶奶家里或者外公外婆家里这样。一般来说呢，我跟我爸妈在过年的时候都是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直接去他们家过年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在自己家过年好像比较少，好像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都是一年在爷爷奶奶家过，一年在外公外婆家过，这样比较多一点。 嗯。然后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小徐老师，就是现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能够看到啊，小徐老师啊非常漂亮啊，非常美。然后就是但是就一个美女，然后去吃猪头肉，但是说是非常特色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美食啊，就是但是你会觉得会发胖吗？ 我觉得可能已经习惯了吧，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都已经是大人就已经是把肉剔好了，然后和萝卜一块儿就着吃。其实那个跟平常的什么红烧肉啊、五花肉啊，其实性质也差不多。对对对，所以也不想那么多，可能是吃习惯了。然后我们这边嘛，因为衢州比较喜欢吃辣，就是吃辣吃的比较多。我们衢州有非常有名的三头一掌。就是 这个是 三头一掌 啊， 兔头、鸭头、鱼头，还有鸭掌。 鸭掌， 所以就我们从小可能吃的东西就比较恐怖，就是很多时候出去的时候说怎么可以吃兔兔，但是我们这边兔就是用来吃的呀，就是因为从小吃兔子头、鸭头这些，可能比较恐怖，对，过年吃猪头肉，对，现在想一想，跟头撇不开了，真是。 哦，就是这吃的恐怖一些，其实人会变得美。 可能是这个道理。浙江的包括衢州的大家的这个颜值还是蛮高的。 没错没错啊，从小徐老师这儿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判断和验证啊。 谢谢 、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我知道的可能就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习俗，比方说有什么比如说贴春联儿，然后还有比如说放鞭炮，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包括我们自己的可能会什么买一些新衣服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在你的家乡 也都有 是吗？ 也都有。我们过年前几天会家里会大扫除嘛，然后就会，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学书法，所以经常家里的春联儿都是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写的。 哦，哎呦，那太有意义了。 对，会贴上。然后我因为我奶奶信佛，然后我奶奶老家她有一个小佛堂。然后在过年的时候也会写一些那个就是请佛的一些因为我具体不是太懂，但是我从小就会写一些请佛的一些字样的东西。就是这样。然后新衣服嘛，当然也都会买，但是现在可能长大了就没有小时候那么热烈的期盼的说要穿新衣服这件事儿。就是感觉还没有小时候那么强烈了。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特别期待过年那天穿新衣服，而且有些时候一年会买好几身新衣服。但现在就没有以前那么 那么的期待和期盼穿新衣服这件事儿了。 嗯，对，但是其实我能想到小徐老师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和这个其他的朋友有一个不一样的，是因为小徐老师在新疆艺术学院啊，然后也是教是播音主持的课程，对吧？ 哦，对，会带一些播音主持的课程，然后我们还在这个新疆的兵团一中会带一些小朋友接触一下这个，因为我是播音系毕业的嘛，然后也会接触一下，就是类似于主持啊播音这方面的东西。 嗯， 那在其实我在新疆的工作还是挺丰富的，然后也会在兵团卫视帮一帮忙，做一做实践这样。 嗯，对，其实刚才我 嗯， 其实刚才我想说的就是，小学老师一定会在过年的时候收到孩子们或者是同学们给你打来的电话，或者是发来的拜年的信息。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属于你个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在过年的时候。 对，因为其实在今年之前，从来都没有以老师的身份就是跟别人相处过。 嗯， 那今年的话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然后以前都是自己会 给我们的老师 消息， 对， 然后今年可能会收到孩子们的消息，然后心态会有不一样，而且就会觉得自己也长大了一些，然后也确实就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的话，会觉得会以一个长辈的身份了，可能以前都是一个小朋友的身份在过年，然后今年可能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长辈了，所以心态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心态会有不一样。好，谢谢小徐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啊，然后也给小徐老师提前拜个早年，然后也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祝福新年的祝福送给小徐老师，替我们转达给新疆的孩子们祝他们新年快乐。 谢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谢谢小徐老师。 拜拜 拜拜。 在浙江过年还挺好玩的。猪头肉这个环节我倒是很喜欢。 就是难道这个时候如果提到肉的话，那还不能少点什么 酒呗。不是领导不是让咱们少聊酒吗？咱们俩怎么就这么爱聊呢？ 其实过年嘛，对吧，过年有的时候这个适量还是可以的，因为过年的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开心 好不容易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都聚在一起了，是吧？大家总得在一起这个打打麻将喝喝酒什么的，然后吹吹牛互相问一下，你家孩子怎么还没结婚呢之类的这种。 然后一看，其实穿的是一件今年那个特别流行的那个网红毛衣，对吧？ 什么呀，单身狗吗？ 不是，就是什么不要问结婚不要问收入然后不要问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就是那些字儿就是全都绣在衣服上吧。 我觉得其实过年还有三天就要到春节了，很多准备都要做好，比如说准备和家人团聚然后准备自己许下新年愿望然后准备过年胖三斤所以说吃什么猪头肉就放开吃吧。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节目，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十 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九十八点二，关爱青年计划。 突破。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 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大家也可以啊，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进到啊，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其实刚才我们在有点慢啊，但没有关注大家的在花椒直播间的很多的留言啊，就是 都刷过去了。 对，就是刷过来了，就是刚才。 哎，我要看看在咱们的微信直播间，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啊，我看看啊、哦， 你来看一下。 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怎么说？ 因为在跟珊珊告别嘛， 大家刚才听到了你要暂时离开的一个消息。 对，烟花一笑说珊珊早，程序说珊珊我来啦，说早上还在上班，这两天路况的确是好哈，说要送别一下珊珊。我想想，对，相见恨晚也说了说早上好，大家新年愉快。但是刚刚咱们聊到这个猪头肉的时候，念花一笑说猪头肉是美容的，红烧猪脸，特别的这个好吃、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哎。然后相见恨晚说，十多天没上来了，今天珊珊化妆了呀。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们知道吧，就还是想留下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然后再次跟大家道歉，这一年委屈大家了，天天看我那种蓬头垢面的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很多网友还是对你非常的、 还是漂亮、啊、 非常不舍，还是漂亮。 对，还是漂亮，漂亮就好、 还是漂亮 漂亮就行，没有别的要求、 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关爱青年计划。从今天起呢到6月29，我们将为您进行2017年的大盘点，盘点那些2017年青年人感兴趣的事儿。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啊体育方面的一个消息。其实说到体育啊，除了我在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内容之前，就是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就是曾经的NBA 的球星啊，北京队包括首钢队，现在在这个北控啊，马布里啊，96黄金一代，昨天晚上是卸下了他的作为运动员最后的一幕，结束了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结束了职业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对对对对，这也是在2017年吧，对吧？ 对，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说的是谁呢？是国足啊，在今年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上，国足又一次被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在世预赛当中呢，国足在40强当中奇迹般的在最后一轮啊进入12强赛的末班车。到12强赛的最后一轮，中国队客场2-1逆转击败了卡塔尔队，但因为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得分啊也得分了，中国队最终无缘小组第三，提前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然后国足连续 这个 其实国足已经连续无�缘世界杯决赛圈已经有4届，但与之前3届相比呢，都没进入啊亚洲区的决赛阶段。这一次国足一直挺到最后一刻，出局也是虽败犹荣。 好，虽败犹荣。那2018年的世界杯将于今年的这个6月14号开幕，7月15号进行决赛。从国际足联公布的赛事时间上可以看到呢，揭幕战和决赛呢都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对于足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电视和网络上收看直播。 嗯，那这个就这个事儿，我们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吧，对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啊聊一位同样是非常伟大的运动员啊，博尔特。牙买加闪电退役了，留下的传奇啊，留下的记录将很难被改写。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在2017年宣布了退役，时间是今年伦敦田径锦标赛。所有项目结束时，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017年8月14号。在这一届世锦赛上呢，博尔特仅取得了一枚铜牌和接力伤退的成绩。在退役现场，他发表感言时，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天，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我一直都在尝试努力做到最好，我希望可以在将来自己100%的发挥出来啊，所有的能力。感谢大家对我多年以来的支持。”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不太关注体育的这个姑娘来说呢，博尔特都已经是一个我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运动员了。 对， 他创造的一幕一幕的奇迹呢，我觉得留在了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曾经那些激动人心的还有诸多经典时刻，不禁勾起了人们对于牙买加闪电在一赛道上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呀。我们来回顾一下博尔特的他的这个运动的生涯呢。奥运会8枚金牌，世锦赛11金2银1铜，3次破100米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首个百米比赛跑入9秒6大关的人。那虽然在2017的世锦赛上他的表现并不完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他永远是短跑领域的一个传奇。致敬博尔特。 对， 再见啦牙买加闪电。 其实已经再见有半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很多运动员啊，就是他们退役之后呢，也需要面临和普通人一样，就是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个转变啊。我觉得比如说可以参考一下科比嘛，对吧？你跟科比拍那个，然后拍电影， 对 吧？做得非常成功，跨界挂得非常成功。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啊，博尔特，包括像类似博尔特一样的，就是退役转型之后的运动员，他们的他们的转型之后的生活吧，也能够变得像他们在赛场一样啊，一样的辉煌。2017年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事儿是跟科技有关的啊，想哭勒索病毒爆发，微软公司提供免费下载补丁。名为想哭的勒索病毒在2017年5月12号爆发，袭击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微软系统电脑。据了解呢，病毒进入电脑之后会锁住电脑，要求用户支付赎金啊，赎金金额最高有600美元，同时也影响到了众多的行业，造成的损失高达80亿美元。防止该病毒入侵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下载补丁。微软早在3月份就发布了针对此类勒索软件的补丁啊，但对很多用户来讲，他们也并没有安装。病毒爆发的后一天，微软宣布这一补丁完全免费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可以下载安装。不知道提到这个病毒的时候啊，有没有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工作的朋友们，就是受到了这个病毒的困扰，一次困扰一次惊喜。 咱们这样，咱们来进行今天节目的第二次连线好了。因为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养宠物，或者家里有狗狗猫猫，对吧？ 没错。 然后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在北京生活，然后我们今年回家过春节了，那么请我们的狗狗猫猫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待会儿呢要连线一下这个萌他宠物的创始人啊，高茂祥同学，让他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你如果回家过春节，把狗狗猫猫怎么样安置它们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主人呢？ Mars 你好。 Hello， 能听见吗？ Hello， 大家好。 好， 你是说宠物寄养吗？ 对，宠物寄养应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两种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寄养在朋友家里。如果你有认识的非常好的朋友，正好在北京，不用离开北京，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他家里了。像这种方法比较麻烦自己的朋友，感觉发到你就好了。 不，这个答案还有你告诉我要放到朋友家里。 对不对？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朋友总是放好，所以说呢就可以放在宠物店里。现在放在宠物店是最主流的选择。然后第二选择呢是放在这个一些专业的这个繁育者家里。但其实它跟宠物店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专业的商户家里。 那请问就是现在一般人选择放在这个宠物店的时候，过个春节一般都要放多久啊？ 一般会放7到10天。 一般就是跟我们零，因为宠物店寄养还是要费用的，大概平均一天100到200之间吧。 嗯， 然后贵点的可能要达到300-400，然后这种情况下，主人一般会选择最短时间放在那边，差不多7天离京的时间，最多10天。 嗯，可是我把我现在的狗狗放到了宠物店，那宠物店真的能给我照顾好吗？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新闻，比如说就是没有照顾好狗狗的状况，对吧？ 对对对，因为这行业刚刚开始起步，所以说有很多标准没有建立，那很多有些无良商贩呢，可能就会以赚钱为主要目的，并不是非常有爱心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操作手册，那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照顾是不周的。 嗯， 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宠物店是朝着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去走了，然后这种就会比较规范，比如说一天遛几次啊，然后一天喂几次食儿啊，然后有没有小视频传给 家长啊？一天3顿起。 对 对， 有没有 社交 生 活呀？ 对。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我是一个养宠物的这个小姑娘啊，我想回家过年了，我要寄养一家宠物店，我的宠物7到10天放在那儿，我会怎么？我应该怎么去选择一家宠物店呢？ 我觉得可以，依靠一些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朋友的口口相传。朋友如果去过的话，如果朋友也是一个养宠物的人，大家可能这个标准都是有些类似的。如果朋友很推荐，那说明这个是可以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大众点评也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大众点评大家也知道，有很多时候大众点评的评价不一定是特别公允的，因为很多水军，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辨别啊，这个评价是否公允。但至少我认为大众点评去做过营销的公司呢，会比不做营销的公司至少还用点心。 嗯， 大众点评可以作为第二个参考。第三个呢，就只能自己试了。我觉得自己去试的时候也可以把握几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从店铺的装修啊、气味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不好意思，我光线一直在变。装修啊、气味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使那个你能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比如说装修的比较好、装修不好啊等等。 哎，咱们这样吧，我觉得我想给大家开个眼界，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之前很久之前就看过一个段子，特别特别的逗，说那个狗狗啊，然后它一个宠物店给狗狗的这个 SPA 的定位是1800多，我当时心里都想，我都没做过1800多的 SPA， 一般情况下， 我系列特别多。 对，是吧？那一般情况下，你觉得你听过的这个最有趣的，或者是最豪的一个给宠物的护理项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听过的这个1800多其实就已经是最高的了。只不过呢，这1800多是我好朋友开的店，然后也是我们的客户。也是我们的客户。对，还是有人去的。 还是有傻的是吗？ 还是有狗去的。这个是一个 SPA 的套餐，然后不光是就是包括洗澡、美容，包括 SPA。这个 SPA 呢其实有4种精油可以选择。包括什么药浴啊、护毛啊，各种各样的精油可以选择，所以说这个就最后比较贵，但正常的价格其实一个SPA大概都300-400块钱。 那好，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是根据 Mars 提供的这些信息去选择一家适合自己宠物的宠物店啊。那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嘛，是吧？可是呢，如果把我的狗狗放在宠物店里，我最关心的还是怎么能够解决他的情感需求，比如说他会不会寂寞。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我觉得狗的主人和猫的主人还是很担心的，能帮我们这个解决一下吗？ 是这样的，狗狗一定会寂寞的，现在有几种方式。其实现在寂寞分2种，一种是主人的寂寞，一种狗狗的寂寞。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服务了这么多家宠物店，然后首先要解决主人的寂寞，就是一定要给主人装24小时摄像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这个因为这个非常像母婴行业，消费主体其实是主人，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安心。第二点呢，就是宠物的寂寞如何解决呢？第一就是一定要遛2次以上啊，有可能会遛到3次、4次，就根据主人的需求一定要可以定制。比如说主人说我这个狗一定要遛5次，那么就要满足他这种需求。这种狗狗玩嗨了，可能就不寂寞了。第二种呢，就是。有些宠物店，包括我们自己做的宠物店，也会有一些社交区域，就我们类似于行政走廊区域，就是有一个标准，做过疫苗啊，还有做过绝育的狗狗是可以，性格温顺的狗狗是可以每天有1小时出来 在一个室内的散养区来进行互动的，有 社交区域是吗？ 引导，对对对，社交区域， 还能交个女朋友。 上写出狗狗的很多，很可能会让狗狗觉得这里比家里还爽，因为有好玩的一起玩。 嗯，那好吧，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有宠物的朋友们，可以在春节的时候自己和宠物都可以过一个好年。那谢谢 Mars 好不好？谢谢你大早上跟我们进行连线，早餐愉快啦。嗯，拜拜。 我吃早饭去吧。 好嘞，好吃早饭吧，再见。嗯。 刚刚在珊珊连线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里啊，孙成建这位朋友他问说，珊珊是不是要离开酒吧了呢？ 是的。 嗯，就回答 斩钉截铁。 斩钉截铁啊。 对对，的确是因为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了嘛，包括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因为舍不得孔文，所以才留在这个主播台上。今天是最后一天做节目了。嗯，感不感动？ 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2017年啊，就是大家在身边发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接下来这条消息是跟时尚有关系的，枫叶色的口红受到了追捧，有钱难买枫叶色啊！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刮起了枫叶色口红的大风，枫叶色口红也是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枫叶色是一个什么颜色？ 哎，珊珊，你都不知道吗？ 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时尚达人，我这人特别念旧 啊。枫叶色是什么呢？枫叶色其实就是一种偏暗的橘红色的口红，就像秋天红叶的颜色。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显白。不挑皮，亮眼又不灼人，在冬天里呢显得明亮而又温暖，并且任何肤色似乎都可以啊涂上它，并且因此火起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呀。 一个大老爷们儿讲什么枫叶色的口红，什么 枫叶色的口红， 显白不挑皮，亮眼不灼眼什么的，我觉得听起来好逗啊。 谢谢张月，谢谢我们的小编，谢谢。 你的航海说水水呢？水水也已经离开这个982了。对，我们俩对暂时都不在了。以后达飞说欢送珊珊，欢送，谢谢。孙成建说听了您很长时间的节目，珊珊打算换到哪个电台？真的假的？你如果听我很长时间的节目，为什么以前从来都不来互动呢？是因为听说我要走了才来的吗？不合理呀。跟我解释一下行好不好？ 解释一下。然后那个珊珊也再次把你的微博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 哇，太感人了，涨粉儿。 就是把你的微博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以后让这个喜欢你的朋友粉丝们可以在微博上便于交流嘛。 哎，是我姓吴，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吴珊珊口天吴，所以我的那个微博的名字是吴珊珊双子座。如果我不做节目的这段时间呢，你看孙成建还问了说打算换到哪个电台，我最近可能先不换了，有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太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见面。大家如果想跟我说话的话，可以来微博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我还是有很多这个小话要说的。莎莎家说 OK。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上来就直接 OK。 来吧，来关注我吧。然后孙志念说是的，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哇，好感人啊。 谢谢所有啊喜欢珊珊支持珊珊，也包括支持我们北京电台啊北京青年广播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谢谢大家。来给大家拜个早年，是不是？ 拜个早年，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狗年大吉， 狗年大吉。珊珊，你叫，你叫两声。 你叫我大吉行不行？王二娜说来看我的珊珊好开心呢。老朋友聚会，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条同样是时尚方面的消息。说初春即将来临，今年的紫色将会成为时尚的主流啊。 哦，好哎， 你刚才接我的短，这事儿你跟大家来说。 你实在是也受不了一个男生讲这件事情了， 什么什么化妆啊， 对对， 什么穿呐 来跟大家说一下。 初春来临，刚才孔文已经说了，说紫色将成为今年的时尚主流。从各大电商推出的这个春装来看呢，会发现哎，很多品牌都推出了2018年的这个春夏流行色，也就是紫色。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高饱和度的紫色呢会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啊，会显得特别的成熟。尤其是紫色天生就有一种贵气，深一点的紫色往往需要和这个丝绒啊、绸缎啊等等搭配在一起啊。大家如果穿紫色的话，也可以注重一下搭配的情况。那么紫色到底搭配什么颜色最好看呢？首选的是黑色，因为黑色呢是百搭色，是吧？同时呢，紫色和黄色是一组对比色。学美术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们会有一个那个色的这个 什么调色 表格。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圆形的，紫色和黄色是完全对在一起的，所以它们是一组对比色，配在一起呢会这个相互平衡和制约，会比较好看。如果是秋冬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保护度比较高的紫色和棕色搭配。大家如果还不知道会怎么搭配的话呢，我也不知道哦。金口开说，珊珊美女主持人早安。早安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可以跟我自我介绍一下哈。然后呢，另外就是其实我觉得每年的这个所谓的流行色啊，都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在我看来，其实时尚没有所谓的什么流行，适合自己的就是自己最时尚的。 哎，没错没错啊，这个观点我跟珊珊是一样的。 是认真的，是认真的，不要因为别人都穿紫色自己就穿紫色嘛。 对嘛，就是你看我的节目里我就跟大家说过，就是以前啊可能还会有啊，现在比较少一些了。就是你比如说到一服装店里是吧，哎说就说你要么您看看这件，说要么您看看那件，说那件我们卖的特别好，说这件是那个什么销量第一。那销量第一那撞衫这个几率多大，对吧？你越卖的多，我就不买那件。 不管怎么样呢，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哎，对对对， 大家就穿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就好啦。 总之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朱古力豆太可爱了，说有没有在等我来说 goodbye。有，等到花儿都谢了，你可算来了。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似乎变成了珊珊的啊一种告别仪式。 对，你走也是跟你告别，谁走跟谁告别，这不合理吗？ 好，那个我们还有节目的时间啊，继续来跟大家说两条有意思的事儿。最近呢，这个一款短视频的软件啊， 哎， 还是挺火的，就是抖音。 对， 没错呢。然后抖音呢，然后里面有一个仿妆大师火了，一人模仿整个啊，这个可能很多的人物啊。今年啊，以画各式各样的仿妆而成名的百变阿秀在热门应用抖音当中火了。他仅靠化妆就可以随意变身小燕子啊、孔雀公主，还有奥黛丽赫本啊、玛丽莲梦露等明星啊。目前呢，他以其化妆变脸的技能吸引了40多万粉丝。 哇，我有看过那个视频，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是吧，挺有意思的。 眼睛一挡住就是另外一个明星的这个半张脸。特别特别的夸张。我觉得让我觉得其实化妆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何必还要整容呢？真的，他真的是有这个技能啊。但他其实之前并不是学过专门的化妆的一个人，这个阿秀呢之前只是喜欢画画啊。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模仿明星也只是自己慢慢摸索起来的。有网友称呢，阿秀真是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娱乐圈呢。没学过化妆却能模仿的有90%相似，看来只要肯用心探索还真是没有成不了的事儿。 没错啊。这个包括抖音上就是大家都有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就是点喇叭滴滴滴啊，如果有都有听到的话也会给你回滴滴滴。 真的假的？ 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大家这是一个街头抖友的街头暗号。 哎呦呦呦呦， 洋气吧？ 会不会下来留抖音号什么的？ 可以啊。 啊，算了。我这个人毕竟还挺孤僻的，有时候。朱古力豆太逗了，朱古力豆说昨天晚上呢刚和老马告别痛哭流涕，今天又和珊珊告别心情 never say goodbye， 我们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再相逢。咱俩私下不认识似的，你有病吧。你别闹行吗？什么叫另外一个世界？金口开特别逗，说咱们俩都是双子座，巧的是你的姓氏和我母亲的姓氏一样。哦，那还挺有缘分的。要不然算了，不开玩笑了，最后一天了就别损了 啊。 对，他还说了两位主持人声音特别好听，而且亲和力强，接地气儿。谢 谢 嘞， 谢谢谢谢金口开， 也祝你新年快乐。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这样一条消息啊，说春节将至嘛，据天猫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有超过10000个中国品牌共计12亿件商品通过天猫出口到啊进入到海外市场。就拿我们非常熟悉的瓜子儿，恰恰瓜子儿来说，它出口了47个国家，不仅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出了广告，而且在瓜子的外包装上印出了嗑瓜子儿的教程，许多外国朋友们也在一边追剧一边嗑瓜子儿。也不知道他们嗑瓜子儿这塞不塞牙啊？不仅仅是恰恰瓜子儿，这个什么波司登羽绒服啊、南极人内衣啊、科沃斯扫地机器人、老干妈辣酱、海底捞等等，也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军团。也是啊，同样据数据显示，2017年有超过10000个品牌通过天猫进入海外市场。可见呢，我们中国制造也正在走向世界啊。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倒不是说中国制造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很多本土的品牌。当我们还在追求外国品牌的时候，我们的国产的产品已经受到了全球的追捧。 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嘛，咱们也要支持咱们自己的这个国产的品牌，对不对？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是靠谱青年考研成绩公布了，怎么样准备复试呢？也跟大家提供一些小贴士啊。过年期间虽然可以放假在家赋闲在家好好吃吃喝喝跟朋友们聚聚会，但是呢还是要这个，如果有考研任务的同学还是不能松下这根弦 吧，不能过于放松。 对，考研成绩呢在前几天陆续公布了，虽然国家线和分数线还没有公布呢，但是跟自己的这个对自己成绩比较满意的同学们可以开始着手准备复试了。今天呢靠谱青年呢来说说准备复试的那些事情。第一个问题，复试前一般需要准备些什么证件呢？那应届毕业生呢一般需要准备学生证复印件、本科成绩单以及本科期间获得的奖励和成果，往届生呢一般需要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以及本科期间的成绩单，同等学历的考生呢则需要学历证书和同等学历证明材料。那问题二，复试中的专业面试怎么准备呢？孔文同学， 这个怎么准备呢？首先呢大家要准备好自己的简历啊，让考官们可以最快的了解你，在应对考官提出的问题时候呢整理好自己的逻辑啊，回答的时候要有条理啊，阐述科研设想的时候呢首先要弄清楚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用简单的语言准确的表述啊，然后适当的可以提出来一些专业的术语。 对，最后一个问题，复试中呢还有这个英语听力和口语哈，大家都知道，那怎么样提高这个口语的水平呢？听力口语的水平，我们的这个老师啊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是没有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可以用英语进行询问，但是一定要开口说。那对于听力呢，可以多听一听这个，比如说新概念英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啊。应用商店中呢，一般都有新概念英语 APP， 想要练习的朋友可以下载进行练习。当然，这个学习的方法千千万万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 刚才金口开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向日葵， 谢谢 啊。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的上半时段的节目啊，就还有。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是，明天我还会来的，珊珊就不来了。 对，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见了，因为我要在直播间留影一张。 珊珊，你太过分了！ 我拍了照之后，我会发到微博上，大家请关注啊！山高水长，咱们江湖再见了，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啊，不要悲伤。 谢谢啊！其实作为搭档，也特别感谢珊珊，然后我们一起搭档，然后陪伴大家在早晨的这个时候陪伴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跟珊珊也是非常的愉快。珊珊是一个非常美 好的主持人， 非常美丽，对，然后非常好的主持人， 聪明可爱，机智， 对， 有内涵 啊！你把我的词儿都错了是吗？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时段呢是我们跟大家啊精编的我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这个不要走开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把频率调到 FM98.2。 下个时段是精编了是吗？那还可以聊20分钟，聊个20秒之类的。孔文，你的新年心愿是什么？ 我的新年心愿啊，我的新年心愿就是比较笼统，就是想什么咱就成什么。同样呢，我觉得也把这个想法，这个祝福送给我所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祝大家心想事成，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哎，好，反正 你有具体的吗？ 我没有具体的，我就希望咱们青年说可以越来越好。那最后跟大家说再见啦，接下来是我们的精编版青年说， 再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距离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还有6小时。下午3点，脱口秀大咖、电台名嘴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